掀开经本，十善业道经，经文第二行第二句看起。尔时世尊告龙王言：一切众生心想意故，造业业已，由是故有住去轮转。这是一小段，世尊在此地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。这个一句话了，就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，正是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，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华严经告诉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识就是此地讲的心想。由于心想不同，造业就不一样。业虽然有三大类，身业、语业、意义，这个三大类总是以意业为主宰，也就是念头、身口之所造作，都是随着念头走的。念善，这个人造的是善意；念恶呢，这人造的是恶意。事出是法，设法界依真庄严，都是从心想生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世间人所讲的真理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于社会的安定、国家的兴旺、世界的和平与否，就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从哪里看起呢？看一切众生的心想，他想什么？世尊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设法界的众生，这最高的是佛法界，最下面的是地狱法界。心想固然是非常的繁杂，但是无量无边的妄想念头，哪一个最重要呢？在一切妄念当中，我们要找到第一个妄念，所以第一个因素，于是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从下面说起， 地狱第一个业因是嗔恚嫉妒，嫉妒嗔恚心重，决定破坏别人的善事，自私自利的念头非常坚固，这种心想就造成地狱这个境界。所以地狱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的。谁的心想生呢？自己的心想生，与别人不相干的。过人造业，过人受报，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。这个大道理，我们学佛总得要首先搞清楚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决定可以得救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不造这个恶业吗？我不起这个念头吗？恶鬼道第一个业因是贪心，贪而无厌，其实哪一道这收恶业都具足了，但是收恶里头偏重在哪一条？佛就用这个来说第一个业因，所以贪心变恶鬼呀。有人学佛了，世间法放下了，贪爱佛法，他这个到哪里去了？还是堕恶鬼道。贪心堕恶鬼，决定不是说我把贪的对象换一换，我不贪世法了，我贪佛法，不管你世法佛法，你贪心没有变呐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劝导我们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佛法都不可以贪。”佛法是叫我们明理，叫我们觉悟就好啊！不能在佛法里起贪心。事出世间法起贪心，都是在魔鬼道。这个要懂得。出生道是愚痴。什么叫愚痴呢？没有智慧，颠倒黑白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假，甚至于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是非利害。极容易听信谣言，心里头忧疑不决，这是畜生道，畜生愚痴啊！那么这是三恶道，三恶道上来还有一个阿修罗道啊。其实阿修罗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除了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，其他的四道里头都有啊，恶鬼、畜生、人道、天道啊，这个里头都有阿修罗。阿修罗在哪一道，就随这一道的名称，就不再建立。于是经上常讲 无趣轮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把阿修罗算一道呢，通常都把天阿修罗算一道，那这个就是在人的上面了。那么人道第一个业因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讲的五戒、舍善。人能修五戒十善才能得人生啊。所以佛常讲啊，人生难得而易失。这个话我们听听想想也不无道理啊。我们现在人生得到了，可是下一生能不能得人生呢？仔细去想想看，我们五戒做得怎么样，舍善修得怎么样？如果五戒舍善自己想想不及格，不够这个水平，来生人道就得不到了，人生就得不到了。所以想想自己贪嗔痴慢跟这个五戒舍善呢对比一下。如果我们五戒十善确实超过贪嗔痴的念头，那恭喜你，来生还能得人生。假如你五戒十善跟贪嗔痴一比是不及贪嗔痴。贪嗔痴的意念很重，五戒十善很薄弱，好了，这来生决定堕恶道。这是佛给我们的警告啊！人生难得而易失，天道要修上品十善呢，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。我们想想有没有呢？然后想想这个天上我有没有份呢？新加坡的许哲居士常说，他非常有自信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看他的信心，老天爷会保佑我。死了以后决定升天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。现在他念阿弥陀佛了，他求生净土了，我们知道他决定往生。怎么知道呢？他贪嗔痴确实没有了，断掉了。五戒十善四无量心他具足了。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这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是我们的典型啊。人家何以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的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？要把障碍找出来，把这些障碍消除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天道再往上面去，这当中修罗的也说一说，修罗也是修五戒十善，也修四无量心。为什么会变成修罗呢？好胜的心没放下， 样样都是要走在别人前面。佛门上一炷香也决定他要上头一炷香，第二炷香他都不甘心，这叫阿修罗，果报在阿修罗。啊，做好事也多好胜。这是阿修罗道的业因呐，所以阿修罗好胜好斗，啊，好给别人增胜。在天上，常常跟天地斗争的，在人间也喜欢跟别人斗争，啊，在哪一道他都喜欢斗争。他有福报，福报是过去持戒修善积德。如果他能够谦虚，能够退让，这个人决定是升天道，就不是阿修罗道了。六道概略的介绍一下，心想不同啊。往上去声闻四谛心，辟支佛圆觉心，菩萨六度心，诸佛如来平等心。这是佛把十法界第一个因素告诉我们。我们一天到晚想什么？所以自己冷静思维，就知道自己要往哪一道去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个事情哪里需要问人呢？真正明白之后，古大德劝导我们自求多福，这个是任何人都帮不上忙，诸佛菩萨怎么慈悲都帮不上忙，菩萨的慈悲只能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至于受什么样的果报都是自己去抉择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世界，世界之构成，我们也应当记住佛陀所讲的话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这一句话是真理，实话了。依报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活环境。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。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是随着我们念头转的。藕益大师所讲的静缘无好丑，静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人事跟外面物质，说实在话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善恶，也没有是非，所有一切是非善恶好坏，从自己心里头生起来的。自己心是纯善，我们这个世界美好的。自己心不善， 极乐世界也是诸恶世界。佛这一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，一切众生心想意故，造业业异，果报就不同了。诸佛菩萨这真正大修行人，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所以他的境界是美好的。美好的境界要自己去求啊，自己去修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事实真相。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世间芸芸众生，众生心想不善，怎么不善呢？专门看别人的缺点，专门记别人的过失，这个糟糕了。世间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世间没有一桩是好事。堕落在这个里面，人间的卧倒啊！为什么今天离婚率这么高？诸位要晓得，离婚率高，社会动乱啊！整个社会的结构是什么？家庭。你看看儒家讲的啊，儒家讲这套大道理不能变更的。真理啊，各屋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平天下是天下得到公平，得到和平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平天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寄托在哪里呢？寄托在这个国家的兴旺，每一个国家都兴旺，世界和平。国家兴旺寄托在家庭，家庭里面寄托在哪？寄托在夫妇修身。这两个人两情相悦才结婚呢。结婚之后的时候，还彼此都看不顺眼。都看别人的对方的缺点，好了，没有两几天离婚了，家破了，家不起，国就不能治啊，天下就乱了。所以男女结婚不是他两个人的事情啊，他两个人小事啊，他害了整体呀。一个世界就好像我们这一个身体一样，那一个家庭是我们身体上一个细胞啊，这个细胞坏了啊，就会影响整个身体健康啊，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呢？如果两个人在一起，专看他的好处，专记他的优点，他怎么会破裂？不会呀，就这一念之差了，把自己的前途整个毁掉了，这是真正愚痴到极处啊！为什么会到这个现象？没人教。无量寿经上佛很慈悲说的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余者，可怜了。所以世界的安定和平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， 头一个家庭教育，啊，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宗教教育，这四大支柱。如果教育崩溃了，众生决定要过很痛苦的生活。啊，社会不安定，世界不和平。啊，所以古时候男女结婚是一桩最大的事业，礼节非常隆重。啊，那是告诉你，你两个人结合不是你两个人事情，是国家天下的大事。啊，就是希望这个整个身体呀，你这个细胞健康啊，健全呐。啊，你不是坏细胞啊。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懂，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就晓得，啊，六道轮回怎么来的。啊，社会的安危，啊，世界和平，是从什么地方建立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